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咱们讲到陈友谅趁着朱元璋和张士诚开战呢，他呢也组织了60万大军来进攻朱元璋。这60万大军就来到了洪都城下，洪都城的守将朱文正是从容应战，把一切都布置好了，对陈友谅那是严阵以待。在至正23年，也就是1363年的4月24号，陈友谅对洪都发起了进攻，那么洪都战役呢也就算是正式拉开了战幕。陈友谅的军队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是邓玉守护的抚州门啊，这是洪都的一个主要的城门。陈友谅为什么从这儿选择突破口呢？因为这个城门呢四面开阔，十分的适合进攻。于是陈友谅就决定，咱们呀就从这儿打，打开了咱们从这儿进城。在拂晓时分，汉军向着抚州门开始进攻了。这个战况啊是十分的激烈，城里的士兵不断的把准备好的大石头大木头往城楼下的士兵的身上砸过去，哈，拿这个过去说书的这个话里那叫滚木雷石啊。这个陈友谅攻城的士兵呢使用的都是竹盾啊，竹子做的盾牌，这个盾牌对于从天而降的这些大家伙显然是没什么抵抗力，所以啊是死伤惨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3天，汉军的尸体在抚州门前是堆积成山，却没有能够前进一步。这个时候陈友谅才感觉到这问题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呢。于是陈友谅严令自己的士兵，如果不能拿下抚州门，个个给我军法从事。这仗啊打到了27号，陈友谅对抚州门最猛烈的进攻开始了。他的士兵们是在后退必斩的这种威逼之下向着抚州门发动了冲锋。由于城楼上的箭弩和木石啊攻击太猛，所以呢没有办法用攻城木。什么叫攻城木啊？啊就是上百人抬着那种大粗的圆木啊，然后直接去撞击城门，把城门呢撞开了之后呢，士兵就可以冲进去了。那现在这个弓箭和这个木石攻击太猛，大家抬着这个攻城木还没走到城门边上呢就都被砸趴下了。所以啊这些士兵们就像发了疯一样用手中的兵器猛砍城墙。您这一听说城墙拿这个手里的兵器砍，那能有什么效果啊？哎，他还真有效果。这些人呢居然把这个城墙啊给冲出了一个10多丈的大口子。您说这城墙它有多不结实吧？感情那个时候就有豆腐渣工程了。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守卫城门的指挥官就会下令后撤，退到城里和敌人进行巷战。但是守卫抚州门的我们知道是名将邓玉，他用自己的方法告诉了陈友谅，哎，我们这个城墙是怎么炼成的。他怎么做的呀？这邓玉啊有一手杀手锏。邓玉得知了城墙被突破之后并没有惊慌，他呀早就有预料，准备了后招了。什么后招呢？当陈友谅的这些士兵从这个城墙的破口蜂拥而入的时候，却发现城里的士兵正用一种奇怪的武器对着他们瞄准呢。那位说了，瞄准啊，难不成这城里的士兵他还有机关枪吗？其实啊还真跟机关枪差不多。到底是什么呀？哎，是火铳。这就是邓玉准备的后招。在元朝末年的时候，这种火铳经过了宋代和元代的改造，已经是非常的先进了，可以大规模的投入使用。但是由于这种东西呢它操作起来太麻烦，所以啊好多人，那比如说陈友谅之类的吧，他们就不愿意装备这种武器。虽然也偶尔的用一用，但真正把火铳作为一个单独的兵种来使用的只有朱元璋。 后来的明朝军队里呢，三大营之一的神机营，那就是火枪营。这种火铳给陈友谅的士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慑，一时之间他们也不敢往前进攻。邓玉不愧是名将，他知道汉军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所以他呀没有去修这个城墙，而是抓紧时间在这个城墙的里边迅速的用树木修建了一堵临时的城墙，哈，一道很宽的木栏。这种随机应变的细节最能反映将领的水平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汉军啊是卷土重来，和邓玉来争夺这个木栏。陈友谅的军队是玩命的进攻，守军呢用火铳和这个弓箭来还击。由于敌军太多呀，邓玉的守军也是渐渐的支持不住了。而这个时候，闲着没事干的琉璃和澹台两个门的守军牛海龙、赵国旺带着士兵过来助战来了。朱文正呢，这个时候正确的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带着主力也亲自赶来增援，使得守军啊是士气大振，他们与汉军是决一死战。朱文正考虑到城墙如果不修好了，迟早还是抵挡不住对方的进攻，于是他就下令啊，一边作战一边修城墙。说实话呀，到现在我也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景象啊！前边的士兵拿着刀枪在那拼杀，后边的士兵呢，拿着这个水泥刀在那砌墙。这个攻城的陈友谅呢，也意识到了抚州门的这个城墙破口是一个绝好的突破机会，于是他就亲自督战，务求必克。陈友谅和朱文正就在不远的地方互相对望。当陈友谅看到守军如此的勇猛，还感觉到自己可能是错误的估计了朱文正的能力。这场惨烈的战役从早上打到晚上，双方似乎都没有回去休息的愿望。为了鼓舞士气，双方的将领都是亲自上阵。洪都总管李继先，跑来帮忙的牛海龙、赵国旺全都战死了，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朱文正的施工队在这个时候终于是修好了城墙，汉军一看攻城无望，于是退回去休息去了。可以说这一战是开战以来最为艰苦的一场战斗，双方以命相搏，最后的胜利呢属于朱文正，但是他的损失也是极为惨重，就连朱文正本人也负了伤。我相信朱文正回去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宰了那个承包抚州门城墙工程的家伙。啊，这修的什么破城墙啊，豆腐渣工程，让我受这么大罪。这一战的惨烈也让陈友谅是心有余悸，在此之后的几天之内，他都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是分兵先占领了吉安作为后盾。洪都城内的士兵在经历了残酷的战斗考验之后，逐渐的成长和适应了战争的环境。事实证明，陈友谅这个时候的松懈也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不久之后他将面对更加顽强的防守。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小规模进攻之后，陈友谅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五月初七，陈友谅在实地勘察了城防之后，决定去打新城门。这也是一个不大好的抉择，因为守卫新城门的是薛显。我们前面介绍了薛显呢，他是一个猛将，这是往好听了说。那要往不好听了说呢，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亡命之徒。他呀一向以彪悍无礼而闻名，在洪都城内也算是一霸，没有人敢惹他。陈友谅啊很快就会吃这个薛显的亏了。五月初八，陈友谅命令大军攻击新城门，新一轮的攻击又重新开始了。然而当陈友谅的士兵们穿着铠甲，拿着竹盾，小心翼翼地向新城门接近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这个城墙上射下来的箭雨和石头并不太猛烈。嘿，陈友谅一看就高兴了，你们看看我选的这个地方对吧，哎，他们这火力不够， 来呀，咱们使用旅公车来攻城。什么叫旅公车呀？这个旅公车是一种巨型的工程车，由于拆卸比较复杂，而且也不灵活，所以在这个激烈的攻城战斗当中很少的使用。哎，这个时候陈友谅发现守军的火力不太猛啊，咱们正好来用这个旅公车攻城。城里的薛显等的就是这个时刻，你要用旅公车呀，行，我呀给你来点邪的。这个时候他打开了城门，汉军的士兵们顿时非常激动，哎呦，死活进不去的这个城门现在自个儿居然开了，难道守将要开城投降不成？出来的薛显可不是这么想的，他呀带的全是骑兵，冲着那些陈友谅的士兵就冲过去了。这陈友谅的士兵正干什么呢？正在那儿准备这旅公车呢。他们都没想到城里的这个守军居然如此大胆，竟然还敢出来啊！顿时陈友谅的军队是阵脚大乱。薛显呀带着他的这帮骑兵是耀武扬威的冲杀了一阵之后，哎，人家退回去了，又把城门关上了。这一打把陈友谅的军队都给打傻了。从此之后陈友谅就再也没有对这个新城门发动猛烈的进攻。这就应了咱们老百姓的那句话了，什么话呀？这个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洪都的战事从五月打到了六月，陈友谅呢一直都是在望城兴叹，哈哈，这个洪都还就真攻不下来。于是啊，陈友谅又变换了攻城的策略，他决定去攻击水路。六月十四日，陈友谅出其不意的从洪都的水关发动了进攻。那位问了，哎，这回陈友谅打进城去了吧？还没有。怎么回事呢？陈友谅的军队一接近水关呀，就遇到了早已在这守候多时的长矛队。这些长矛队使用的长矛那都是特制的，什么样啊？这个长矛的杆儿特别的长。这汉军的士兵刚一接近水关，守军就用这种长矛来通过铁栅栏攻击这些进攻的士兵，使得陈友谅的士兵是死伤不计其数。汉军里头也有那个勇猛的，用手抓住刺出来的长矛，哎，这样呢就稳定住了局势。这个时候守军里边的这个长矛攻击啊暂时也停下来了，哎，这些外边攻城的汉军高兴了，你瞧瞧，我们把他们这长矛给抢过来了，这回他没办法了吧，往上冲。谁知道刚冲到近前，这个守军的长矛又刺出来了，汉军士兵还是想像刚才一样用手把这个长矛给抓住，没成想啊，这回是刚一抓就发出了惨叫。怎么回事啊？那手上啊全都被烫起一溜一溜的这大燎泡。仔细一看，人家守军的那个长矛啊都是在火上烧红了之后才刺出来的，你说说，那你要是拿手一抓还不给烫坏了啊？原来呀，刚才这些士兵那是回去加热去了。陈友谅这一仗打的是狼狈不堪，他用尽了一切方法去攻城，但是洪都近在眼前，哎，就是进不去。无计可施之下，陈友谅又去攻击赵德胜守卫的土部门。这一战呢倒不是没有收获，守城的大将赵德胜被汉军的冷箭射死了，但是这也没用，赵德胜一死，立刻有人接替了他的指挥位置，仍然是牢牢的控制着城门。这一下陈友谅可陷入了绝望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什么时候我才能进洪都啊？其实啊，洪都城里的朱文正也和陈友谅一样的痛苦，他想的是什么呀？哎呦，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呀？这洪都城的围什么时候才能解呢？这也不能怪朱文正，他呀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好好睡觉了。他在陈友谅大军到来之前做好了部署，八个城门是来回的转，督促着将领们做好守城的准备工作。那在开战之后呢，作战的时候他总是穿着盔甲睡觉，一旦有了危险就要立刻起身，带领自己手下那点少的可怜的兵力前去增援。 这个朱文正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救火队员。您说说，这当个领导可多不容易啊！但是朱文正确实坚持下来了，他用顽强的意志抵抗了60万大军的进攻啊，把他们阻挡在城下，完全无法动弹。有那么句话呀，说顽强的意志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那么朱文正就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大家呢也可能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这个朱元璋为什么不派援兵呢？如此之大的战役，朱元璋一定已经得到了消息，为什么他还不增援朱文正呢？其实啊，这也不能怪朱元璋，因为朱文正当时根本就没向朱元璋求援。哎，这也是一个奇人啊，大凡这种敌众我寡的防御战，这守将都会在第一时间向自己的主帅求援，写一封信，甚至是写个血书，写上诸如您再不来大家一起完蛋之类的话，交给送信人，并且还会反复的交代，让这个送信人啊快点回来，让这个援兵也快点到，不然老子可就没命了。这朱文正是个奇人，他似乎把陈友谅当成了到洪都来露营做客的这个游人。洪都战役打了一个多月，朱文正以这个豆腐渣工程的城墙和有限的士兵，与陈友谅的无敌舰队是反复的较量，靠着他的军事天才一直撑了下来。朱文正似乎认为自己还有力量对抗陈友谅，可以更大的消耗对方的实力，为决战做好准备。但是他也小看了陈友谅，这一个能够统帅60万大军的指挥官，怎么会被一个小小的洪都城难住呢？对于陈友谅来说，攻陷洪都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在六月，陈友谅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这一回啊，朱文正敏锐的军事嗅觉告诉他自己，哎，这个洪都的抵抗已经接近极限了，再也不能拖延了。于是啊，他就派了一个人去找朱元璋，干嘛去啊？求援啊！这个被派去的人可是值得一提的，他的名字叫张子明。张子明从洪都出发去找朱元璋，为了保险起见呢，他是白天不敢走路，而是找地方去睡觉，晚上呢，趁人少了再出来悄悄的赶路，有点类似于倒时差的那感觉啊。不过呢，这种走路的方式它太没效率了。你想，那个时候这个交通工具又不发达，顶多也就是坐个马车什么的。这个张子明啊，走了半个月才到了应天，找到了朱元璋。这个时候这朱元璋也是一脑袋包啊，他派徐达去攻打泸州，在泸州那儿啊，徐达他和他的军队遇到的这个遭遇和陈友谅在洪都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始终没有办法攻破城池。朱元璋就问张子明啊，说朱文正现在怎么样了？张子明是一个聪明人，他没有直接说哎呦朱文正要撑不住了，而是从侧面说，他说陈友谅啊来了好多人，军队特多，但是呢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战斗啊，已经是死伤惨重啊，已经是消耗了很多的力量，而且呢他们出师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这个粮食肯定是不多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出兵，一定能够把陈友谅的军队打败。哎，你说这个读书人他很会说话啊，在明史当中有记载，他的原话是施久粮乏，援兵至必可破，多简练的几句话，一下就把朱元璋给打动了。朱元璋听了这话说，嘿，好，这个高兴，马上就派人去泸州，让徐达班师回朝。你说你早干什么去了？哎，徐达带领军队回来以后，朱元璋告诉他准备决战。然后呢，朱元璋又跟张子明说，你先回去吧，我呀准备准备，过不了几天我就去洪都。这张子明也得问清楚了吧，说这个主公，您这过不了几天到底是几天呀？朱元璋接着说，啊，你回去告诉朱文正，再坚持一个月，一个月之后我就到了。好嘛，张子明一想，一个月， 到时候朱文正的骨头都可以拿去敲鼓去了。那么朱文正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呢？咱们下回接着说。